见戏曲，听见经典。听见戏曲，听见经典。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剧场。 开会、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累呀、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为了理想打拼加油，头脑不能闲着。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成天埋头苦干，卖力推脚，老实转着。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30，邀您收听广播剧场。说不完的都市传奇，演不尽的离合悲欢。 原创广播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世通言，周一到周五每晚10:30，登录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 好听的，好玩的，一段接一段。 北京文艺广播原创广播剧新编《警世通言》，讲述大宋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大哥小弟重相见，个人情况都有变，念及旧情来伸手，真相还得慢慢现。各位看官，老话有云叫30年河东，30年河西。正所谓风水轮流转，这人和人之间的境遇啊，有时候还真得放到时间长河里边才能看得清晰。您就比如说咱们今儿要说这二位啊，回顾过去，看看现在，再放眼一下将来，他们的故事啊还真是叫跌宕而又起伏。 哎呀妈呀，谁怎么抖抖不眨眼啊？谁啊？哪儿啊？长那么大个子，走道留点神。 你说话，你骂街干嘛？ 我没骂街，我让你长大个，你留点神干嘛呢？ 你 出气儿了吧？你是啊？ 哎哎，找死是吧？ 我 找死是吧？ 死啊！你咋的咋的？我找死！ 我告诉你，我就是非得揍，我叫一叫。哎 哎，强子哥， 马杆儿， 嘿嘿，强哥。 哎呦，你怎么，嘿，我这兄弟， 哎呦，您，哎，哥，谢谢您，这我跟您这么说，我这人呐，哎，吃水不忘挖井人。想当年，哎，我在道上混的时候，嘿，他都欺负我。 我跟你说，兄弟，要没我， 那您完了。不是我完了，我完了，这个您当时罩着我，对吧？我跟您后边，嘿，他谁也不敢欺负我，我那收保护费，呵，可威风了。后来我这逐渐的这个练成了，我现在有历史力，无历史智，是不是？干嘛老靠着这个？哎，这收保护费，干嘛老靠着打家劫舍的？咱这俩手指头全解决问题了， 行啊，马杆儿现在可以啊。 哎， 你说这玩意儿，大街上大水冲了龙王庙了啊，一家人不认一家人。 我告诉您，我现在哎，您给我一方便面，我能开一个小区的门，捅两下我就捅开，我说哥您怎么回事 啊？ 不是您怎么？我看着原来都 走，牲口都得有小弟跟着呀，怎么就一人溜达出来了？哎，穿的也不是原来那么回事，您说怎么了，哥？ 兄弟， 说哥，说怎么了？ 这事儿说 是 丢人。 您说你，哎呦呵，我丢人的时候您又不是没见过。 是， 咱们哥俩谁跟谁呀？ 我跟你说啊， 你说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这不是这，嗨，头两年呀， 啊， 头两年我呀，这出去收保护费。收保护费呢，结果呢， 我 也是 跟着您了，我知道， 我也是有点命不好 啊， 老可着一个市场收。后来呢， 您不能薅羊毛可一个羊薅啊， 给人家市场呢， 薅的那个那， 哎，这 大爷似的，谁干？ 大爷，走， 哎呀， 滚！这个我是可着一个市场收啊，收出事儿来了，给人家收夯了， 然后呢？ 啊。人那个市场的这些商户啊，联合起来就把我给揍了。 哎呦，哥，您 这事儿通大呀， 事儿干的 跟打死狗似的。 哎呀哈， 一点都不留情面 啊！ 打得我三年没起来看看。后来呢，我一瞅这玩意儿，这保护费甭这丢人啊！关键是你这一个市场没收成啊，你到别的市场就更收不成了。 您这个名儿没了呀？ 这名儿已经臭了，你知道吗？我一瞅这不行啊，这个咱别这饿死不行啊。 后来怎么办了？ 咱这回不收保护费了， 嗯， 改拦路抢劫了， 更厉害了。 结果呢，也有点傻， 怎么呢？ 接官差来的。 哎呦，我这还这哥， 正好 您这胆是真大。 哎，赶上官差了， 嗯， 赶上官差了，后来不行，我说这怎么弄啊？不行，得吃饭呢。这回咱们想明白了，咱搞诈骗， 哥。 赶上搞一搞诈骗麻烦，你这怎么麻烦了吗？ 怎么了呢？ 骗到骗子那儿去了。 您怎么老能这么准的撞到枪口上呢？ 你说我怎么那么倒霉？ 不，哥，哥 啊， 后 来就进大狱了吗？ 我知道。这么着，咱这好些年不见了， 是 上我们家玩几天怎么样？咱您当时您带着我到处是吃香的喝辣的。喝辣 喝哪个呀？ 喝辣 那 个 吃香的喝辣的， 对，吃香的喝辣的，哎，是天天是让我这个哎，让我喝着香油啊，就是辣条的那么吃。 你也不怕窜， 吃香的喝辣的，哎，这后来呢，这个，今天我现在有点闲钱了，我带您吃两顿怎么样？您让我报报恩，行不行？ 这。兄弟， 怎么哥？ 我实在受不了了， 哥们怎么了？哭什么？ 太让我感动了。 这感什么都，这不应该的吗？ 我跟你说呀，自从啊，我被临安城各大商户列为了不欢迎对象之后啊，我以前呀、啊、都是到人那儿收保护费，现在过人哪个门脸啊，我都得交点保护费了。 哎呦，这哥哥您这混的怎么这样？ 你知道吗？ 这 今儿我告诉你，兄弟。我跟着你 啊， 我也花回钱吃饭，你是我看谁还敢瞧不起我？ 对对对 啊， 没人 看谁还敢揍啊？ 对，哎呦，您真不像当年大哥，走，咱走啊。 都说有钱能使鬼推磨，现如今不用卑躬屈膝，耍着大哥的威风，照样能白吃白喝，这日子过得呀，那别提多滋润了。可是没过多久，这感觉可有点变味儿了。 哎， 然后今儿晚上咱翠花楼怎么样？ 马爷， 不是您可别这么叫，哎、别这么叫，别这么叫。 今晚上哪吃？ 咱翠花楼怎么样？行， 行，走。 哎，对。我说现在我这钱来得也快，是不是？ 是。 你这也没当年的势力了，到哪儿不敢要了？ 对， 就咱就吃去呗。 哎，两位楼上请，二位，今儿吃点什么呀？ 你听，你有什么？ 哎呀，我们这儿上了一好多新菜。 上什么来着？ 就新菜 啊，上新菜。 新菜，对，那些什么那些不说了啊，海鲜就有好些。 嘿，海鲜哥，不是那个麻爷。海鲜好 啊， 海鲜这种有那个大龙虾、小龙虾，还有这个三文鱼、金枪鱼，还有什么这个雕那个，反正乱七八糟。 什么大龙虾、小龙虾，十块钱就买仨。 啊，不是，我们这龙虾真的是从东海龙王那儿借的啊，不是借捞到。 然后还有那个啥啊，还有呢，还有那种，哎呀，我都说不清楚，我们老板特别清楚，就是他们这个海钓去钓的。 哎呦喂， 现钓的，哇，那么大长条， 那个 长条。 强子哥， 哎， 您点啊，你想，这是我大哥，啊，这位大哥， 那 想吃什么你就给他上齐了，哎。我大哥像当年风光的时候你没赶上知道吗、现在啊哎我们当小弟的不能嫌弃他知道吗、我大哥爱吃什么都给上赶紧下去吧、下去吧、 那行得嘞那新品种一样给您上两份儿 行 赶紧啊、妈呀 那强子 哎 我跟你说 啊 你不能跟谁都还跟大哥似的知道吗 我没有 不是现在跟往不你往那一坐哎你看咱俩坐这位置你一上了一屁股坐那主位上了是不是 不是我 现在跟以前不一样 我没注意 哎不是靠蛮力混饭吃的你这绑在腰圆的没用了这年头技能决定命运哎你看当年我跟着你人谁都欺负我现在我掌握这技术了来钱这么快谁还敢欺负我呀对不对啊这你别到哪儿都甩着大爷脾气耍不出去了知道吗您现在不是大哥了认清点自己身份啊 这 那什么我还得干活呢咱俩吃饭靠谁弄钱这不就我弄我踩点去了啊晚上我还得干一大活呢我走了吃吧 哎你这玩意儿这点饭吃的怎么那么憋屈这真是小 二，哎，来喽，来喽，哟，您吃完了？ 啊，吃完了。 哦，您吃完了，那您这是要回去了？ 啊，回去啊？ 哦，您回去，哎呦，那我送您，我把您送门口。 不是那个账 有，已经有人付账了。 哦、 哎，我说这位大哥，我觉得你这真是好福气啊！您说说，您这吃的喝，这居然都有人给您付账？哎呦喂，可是您不，哎呀，看看我这都。都17了， 还不大呀。 那我这17年来都没过过这种好日子。我要哪天发达了，也得来这么一出，让那些看不起我的人、趾高气扬的人啊，还有对我指指点点的人，让他们对我服服气气的。哼，真是的，这我觉得您这太有福气了。 我这叫有福，我怎么觉得我那走，别理我。 哎，那您慢走， 讨厌， 再见。 妈呀， 回来了， 妈呀， 你说你吃饭才回来，我干活都回来了，你那么能吃啊你啊？ 不是， 看桌上， 这是有 看桌上， 这有不少啊。 那可不， 我瞅，哎呦喂，哎。妈呀我来俩小元宝当盒子玩 你随便拿吧你拿呗这 我盘着玩了 哎这我告诉你今儿上吴家了那吴员外哼 哦吴勇他们家 对那不是真是这名起的真是吴勇废物点一个层层防范哎也不是拿那个是紫檀呢是阴沉木弄一大箱子你那箱子结实管什么用啊那死我不行啊我分分钟开锁拿银子哎我跟你这么说打开那大箱子一看里边就这元宝 啊 8000多个 元宝 我实在拿不动了我这拿了点连一半我都没拿了差不多得了哎给他剩 一大半等会儿拿多少剩多少 剩一大半我拿不了了 我说马杆 啊 你有病啊 怎么了 偷东西还给人剩一大半 啊你没见过世面那样穷疯了吧没见过钱吧 不是你 没远见没头脑你知道吗这个我不是给剩我给他剩了得有80-90% 你这 我给他的拿斧头拿这么一层他发现不了知道吗这一点点的拿你一次拿完第二天他保管了什么都不懂真是没头脑没素质你还好意思教我怎么你偷过吗你好意思教我真是 哦 吃完了给我打包回来没有 没有 你就知道吃是不是啊你不知道咱俩一块儿去吃的饭我没吃两口我就出来踩点了你不知道啊 知道 你不给我打包一口谁花的钱呀、啊 不是， 我临走时我跟那伙计嘱咐好，我说楼上那是我大哥啊，他吃多少都记得我账上，我压柜一锭银子我才走了的啊，你现连点东西都不给我带回来。 不是， 我对你好， 我这不是、 哎、 我没 想对你那么好，你说你这都干嘛呢？哎，我真是我对你寒心透了，我真的，哎呀，小强啊，小强啊，小强， 不是怎么改小强了、啊？ 吃谁像谁，对不对啊？ 啊， 那现在花着我的，吃着我的，那哎，咱就小强吧，咱啊，要不然您自个儿另谋出路，您翠花楼的，您爱找谁请找谁请，好吧？就这么着吧，啊，我睡觉去了，累死我了， 哎呀。我变小强了，我 哎呀，都说人在屋檐下这就是不得不低头啊，可是正所谓由奢入俭难呢，那大哥当久了要放下那个架子还真不那么容易，于是乎为了扭转二人之间的局势，可就有了接下来的一番剧情。 你说这玩意儿，你是这麻杆啊，我越琢磨越不是滋味，这当年要不是我带着他，不让人打死了就饿死了，你说说这现在有俩臭钱了，你这还骑到我头上拉屎了，不行，我得找回当大哥的感觉。哎呀，这玩意儿当大哥也得拿钱说话呀，没钱当什么大哥呀，这个我吴员外偷了他一斧头的银子，还剩下大半箱的银子，不行，今儿啊我来点这有志使志的吧。马杆啊，出来。 哟，小强干嘛去了？ 干嘛去了？看这个， 什么扛回箱子呢？ 嘿， 干嘛？这不就是吴员外他们家的，你把他们家的箱子扛出来了，你那玩意儿沉着呢， 沉着呢。对了，你扛不了，你不敢拿，我就敢。 你看这送过去，这我拿一点不被人发现，你这么着非让人逮着。 吹呢，吹呢，吹呢，谁能发现、啊？ 你扛这么一大箱子，马路谁看不见呢？谁 大半夜谁出来呀、啊？ 谁看不出？一会儿就得逮着了。 我告诉你们，小子， 嗯， 我这带着管家已经把你们这儿包围了，知道吗？不用别的，顺着脚印我就知道你们偷东西了啊！乖乖的把钱给我拿出来还则罢了，不然呢我就把你们俩送官法办。 听见没有？听见没有？听见没有？ 快出来！不是你可就不是他怎么能发现？我这没人看 你。你看你的脚，你看看这箱子脚， 这怎么还有？这怎么还白沫呢呀？ 你这就是怕人偷。怕人到这底下弄一小缝往里边透着白粉子，人按这道人就找着你，你就缺心眼吧，你就。 哎呦，我这可怎么办呢？这个 有毛病，你真行，你 这不是我，哎呦，我这不是 管家，别着急，别着急，冤有头债有主，都是他一人的，你给我出去了， 哎 呀， 我 这 哎。不是 那个，就是他把你们家的箱子把扛回来了。我正说的呢，我说要拉着他去报官去，结果他拒不报官，还现在哎想要拉我下水。您一定明察秋毫，我是好人呐！ 哎，你装什么好人？你给我出来吧你！我告诉你大管家，哎，他可不是好人。嘿，我是偷你们家这箱子了，你们家这箱子是我拿的，没错，我认罪了。前两天还丢了银子呢，这是谁偷的吗？就是他偷的。他不光偷你们家的银子，上回你们家丢了48只鸡，那都是他给偷走的。哎， 我偷48只鸡，你当初你讹诈人家那整个一个市场，那打你一顿就完了，你得把那钱吐出来。 我讹诈一市场，我讹诈一市场，不是还为了先给你打了先战吗？你说你在那市场里，你偷过多少家吧？你 我的市场偷过多少家，那也是我凭技术的，哪像你，我是根本就不说话，哪像你上去愣横打愣要的。 告诉 你， 我们这叫光棍，你叫小人， 人指着你一头都认出你脸来了， 你就没有脸。 二位， 怎么着，管家？ 暂息雷霆之怒啊！你俩慢慢说，别着急。这样啊，小子们 啊， 来，把这二位给我捆起来，咱们一会儿到衙门呢，让他们给对方好作证。 嗨，你瞅瞅，虽然这二位从头到尾俩人之间关系啊来来去去，看着好像是十分热闹，但其实在外人看来也不过就是小偷集团的一种内讧罢了。放在法律的大背景之下，管他们谁是大哥谁是小弟呢？谁有技能谁又使出蛮力啊，只要犯了法都逃不过应有的制裁。正所谓内讧消耗有原因，互不顺眼暗较劲，冥冥之中是如此，是天网恢恢有信心。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示通言，编辑徐然，演播李银飞、叶鹏、小曾、于浩，录音师张笑音，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感谢您的收听。